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24号星期五啊，今儿这天儿可真够冷的。虽然看起来有暖阳，但其实呢出门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今年最后一轮寒潮可以说是来势汹汹。那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只有-3度，最低气温将低到-10度，并且还会有6-7级的阵风，所以寒意升级，出门冻手冻脚冻耳朵啊，风寒效应也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具体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受到寒潮影响，这2-3天啊，整个周末户外的气温也比较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呢，主要包括国家天文台和贵州大学签约共建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水利行业首个数字孪生工程建设启动，前11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加19%，国际电信联盟报告发布。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带大家关注科创资讯。日前，国家天文台与贵州大学与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观测基地举行签约仪式，共建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据了解，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的科学目标为探索光盘库与热磁相结合的新型数据存储模式，研发 FAST 天文数据在线处理和结果展示系统，探索高稳定的脉冲星计时阵，优化望远镜控制系统。目前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数据中心构架方案已经完成。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表示，FAST 每年都会产生海量数据，希望能够与贵州大学的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利用 FAST 的海量数据挖掘出更多的科学成果，同时还要联合培养更多运行 FAST 以及分析 FAST 数据的专业人才。我们说，中国天眼 FAST 是人民科学家、天文学家南仁东老师的毕生心血。2017年9月15号，南仁东老师因为肺癌逝世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有为的人才可以接过南老师的接力棒啊，为我们中国天眼的更多成果的推出贡献自己的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水利行业的新的变化啊。大藤峡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近日正式启动了，这是我国水利行业首个正式开工建设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那数字孪生啊，也称数字映射、数字镜像，在我们之前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当中哈，也特别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给大家介绍过到底什么是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应用。那今天这个消息说的是在我们水利工程建设方面 面的应用。数字孪生它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对一个现实当中的实体对象进行一个虚拟世界的动态仿真。那么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建设大藤峡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是通过数字化方式创建大藤峡实体工程的孪生双胞胎虚拟动态仿真，借助历史数据、实时数据、算法模型等，模拟验证预测控制大藤峡工程的全生命周期。按照大藤峡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方案，大藤峡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呢，一共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计划于2022年汛前完成，二期建设呢计划于2023年底前完成，三期建设计划于2025年底前完成。建成大藤峡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实现智慧化运营和精细化决策支持。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水利部将选择11个重点水利工程开展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建设，发挥技术攻关和示范引领作用。之前节目访谈当中其实也介绍了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哈，也是依托于现在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 AI 算法等等啊，这些综合的这些技术集成于一体啊，那么实现了一个数字孪生这样的可见模型、可动态仿真啊，可以模拟验证预测和控制。那么在水利工程当中的推广和应用，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对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水利工程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开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技术制造业的一个数据情况。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增长，1到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2.2%，规模以上中小企业收入利润分别增长21.5%和30.4%。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7.4%，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得到提升，基础和关键领域技术攻关取得进展，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稳步推进，集装箱产量成倍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销均增长1.7倍，集成电路等产业呢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另外，光伏、风电、船舶等产业链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建成开通 5G 基站超过130万个， 5G 终端用户达到4.97亿户，超额完成电信精准降费年度任务，贫困地区通信难的问题也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另外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10大重点行业形成了20个典型应用场景。此外，疫苗和重要医疗物资保障任务也全面完成，新冠疫苗年产能达到70亿剂，还有包括通信大数据平台也在不断的持续和优化升级。我们说到了年底，可能各行各业都要盘点一下啊，今年这个行业当中到底有哪些新的亮点，数据怎么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等等。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对一年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各个产业啊到底积累了什么样的成果，有什么样的成绩，做了一个梳理和总结。好，不光是我们国家在做总结，我们也看看这个国际电信联盟啊，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报告。国际电信联盟新发布的2021年版事实和数字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增长了10%以上，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从2019年的41亿猛增到2021年的49亿，也就是大概2年时间涨了8亿人，这是迄今为止10年来最大的年度增长。2019年以来的强劲增长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推动的，其互联网普及率攀升了13%以上，在联合国确定的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平均增幅超过20%。然而，国际电联的数据证实，连接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在仍处于离线状态的29亿人当中，估计有96%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被算作互联网用户的49亿人中，也有数亿人通过共享设备或者是使用明显限制其连接效用的连接速度，偶尔得到了上网机会。那么，许多被数字化排斥在外的人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案，包括贫困、文盲，包括电力供应不足，以及缺乏数字技能和认识。所以在全球范围而言，全世界范围而言啊，这个互联网的使用率和使用情况也是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啊，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国际电信联盟的报告啊，有这样的数字，也为未来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实现互联互通有了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指明了一个方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了。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环节过后呢，进入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儿呢，我们和大家依然分享的话题跟吃是有关系的。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每年辞旧迎新的时候都会想着，哎呀，怎么给家人哈做一顿好吃的啊等等。包括平时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关注吃的健康，怎么样吃的更营养。那北京呢，本身就是种业之都，其实有许多农业科技研究的最新成果是最先在北京出现，而且也最早在咱们北京推广实验的。比如现在北京的平谷区呢，就在打造农业中关村啊，那里的这个畜禽产业也逐步实现了一些智慧养殖。包括我们可能在其他的这个渠道和媒体当中也听到过，像玉口禽业的智慧蛋鸡平台也成为了业内标杆。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北京种业之都这样的一个定位，和在这样的定位之下我们出现的跟农业有关的一些科技成果。而且现在的这些育种工作也是结合当下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就和蛋鸡品种有关，跟大家说说这个绿壳蛋鸡新品系的培育和试验示范。可能很多朋友啊一听这词儿觉得比较新鲜，那到底什么是绿壳蛋鸡新品系呢？邀请今天节目的嘉宾跟我们好好分享。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育种功能研究室主任曲鲁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哈，曲老师也是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副主任，国家蛋鸡遗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同时也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会理事啊。那今天曲老师要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关于我们今儿提到的这个绿壳蛋鸡新品系的培育和试验示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那产生了什么样比较创新的成果。首先想请曲老师从业内的角度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咱们国家的鸡蛋生产和消费结构大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而且就北京地区而言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趋势。我先分享一下哈，我们家每天早上每人一颗鸡蛋，我们家人口也比较多，我发现这个鸡蛋消耗量真挺大的，一天基本上要准备6颗鸡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曲老师您觉得咱们国家现在鸡蛋消费的水平和结构大概是什么样？ 目前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鸡蛋的消费啊，那么在这个从这个蛋壳颜色来讲呢，我们主要呢就是4种蛋壳颜色啊，就是褐壳蛋、粉壳蛋、绿壳蛋和这个白壳蛋。那么可能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主要见到的最多的2种蛋壳颜色呢就是褐壳蛋和粉壳蛋。那么对于绿壳蛋呀和白壳蛋见的比较少啊，那跟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呢它是相关的。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消费习惯呢，那么主要是喜欢稍微偏有颜色的食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白壳蛋啊，那么它的这个消费量呢就比较少。那么对于绿壳蛋而言呢，那我们绿壳蛋的这个生产的成本呢要高一些，所以它的价格比较高啊，这样的话呢相对而言呢我们这个粉壳蛋和褐壳蛋消费的比较高。那么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一样呀，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消费鸡蛋的情况呀基本上是每人每天一颗鸡蛋。那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鸡蛋的消费量基本上呢就是一天呢将近是11颗鸡蛋。那么这样需要多少蛋鸡呢？那么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大概需要10亿多蛋鸡啊，因为这个蛋鸡啊目前的这个生产情况呀，几乎呢每天可以下一颗鸡蛋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北京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消费情况啊，基本上和我们全国的其他的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喜好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大致就刚才曲老师通过数字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首先基本上平均咱们国家每个人每天消耗1颗鸡蛋，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来讲的话，我们也说到了像蛋鸡也基本上平均一天只产1颗鸡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比率大家可以对比换算一下，我们需要多少蛋鸡，然后来给我们提供整个市场需要的这些鸡蛋的数量。而且从品类上也做了一个介绍，既说到了有消费习惯这么多年的一些喜好，也有说成本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鸡蛋的消耗量包括我们说食品的消耗量，其实它就每天都在要投入，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更经济实惠同时又能兼顾营养的可能是我们更喜好或者更有需求的。刚才呢是曲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背景哈，那么也提到有的时候我在编稿子的时候啊，会觉得有点像绕口令，鸡蛋蛋鸡鸡蛋蛋鸡，是吧？那蛋鸡是给我们下蛋产生鸡蛋的，那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些名词的概念解释。比如说我看到咱们的这个资料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特色蛋鸡，那蛋鸡也分品种吗？什么是地方特色蛋鸡呢？曲老师。 哦，蛋鸡呢我们按这个品种来说呢，就它的种类呢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像比如说中国，那么它的地方鸡种，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地方品种来说的话呢，在鸡这一块我们就有100多种啊。 嗯， 那么但是按这个种类来说呢，我们划分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一般呢我们可以划分为这个商业品种，那么商业品种呢又包括两类啊，一类就是我们啊经常吃的这个鸡肉啊，产鸡肉的这个鸡，那我们叫做肉鸡品种。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产蛋相关的叫蛋鸡品种啊，那么这两个呢是商业品种，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以它的这个产肉和产蛋比较高比较好啊，这个量比较大效率比较高为特点，那么这是商业品种。 嗯， 那么另外一类品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地方品种，那么地方品种呢是经过我们，那么在中国的话呢就是在老百姓呢，那么经过长期的这个选育，那么在不同的地方，那么也需要对这个地方进行适应，以及呢根据我们的喜好选育成功的这种品种，那么这是地方鸡种。那么地方鸡种呢，那么根据这个功能来说呢，那么一般呢我们地方鸡种呢都是肉蛋兼用的，那么蛋用的或者是肉用的呢都比较少啊，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肉蛋兼用。那我们这里头刚才说的这个地方蛋鸡品种呢，那么其实啊在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也基本上呢叫它是肉蛋兼用的啊，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啊蛋呢都比较的这个好吃啊，它的这个风味比较好啊。 嗯， 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跟娱乐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斗鸡品种啊。那么斗鸡品种呢，我们主要是它的这种打斗啊，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有观赏性在里头哈。 对，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叫药用品种，那么药用品种呢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地方这种叫丝雨误谷鸡啊，那这个它里头呢有这个黑色素啊，那么黑色素呢具有一定的这个药物的作用，那我们中国有一个药叫这个乌鸡白凤丸啊。 嗯， 那这个乌鸡白凤丸呢，那么就是利用这个丝雨误谷鸡里的这个成分呢来进行这个作为的一个药剂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鸡种呢，那么大概呢能够分为这四大类啊。 嗯， 也就是我们说的商业品种，那么商业品种呢包括啊蛋用和肉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地方鸡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观赏啊娱乐用的一些鸡种，那包括我们的斗鸡，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跟药用有关的这个鸡种，那么就是我们的丝雨误谷鸡。 嗯，所以这四大类根据我们使用它的特点和它的这个功能大致分为了这四类。那么其实老百姓接触更多的还是前两类，比如说吃肉的和包括我们说产蛋的。而且刚才听曲老师的介绍，我们现在很少有单独比如说只吃肉啊，或者是只攻关它的这个品这个肉的口感而忽略它产蛋的这个性能，其实我们是两者兼顾的。 对，是这样的。 对，在科研的方面，而且就在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自主肉鸡的一个新品种白羽肉鸡，这样的一个新品种也是对外公布了，其实也是实现我们国家依靠自身的这种科研创新的能力，然后把这样的一种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老百姓吃到更好的肉鸡品种，然后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这种蛋鸡下的这个鸡蛋啊，所以我们在做很多这种育种方面，包括科技成果也是不断的出现。那么刚才曲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功能之后，我们也想问问，那北京地区的地方特色蛋鸡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包括我们说到我之前采访好像也听到咱们以北京命名的，像北京油鸡、北京鸭啊，这个都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而且比较有历史的这种北京地区的特色品种。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地方的禽种啊，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就是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北京鸭啊，因为我们大家去这个比如说全聚德呀，去一些这个烤鸭店呢，都会吃到这个北京烤鸭，那么它的这个素材的来源呢，那么就是我们的北京鸭。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鸡的品种，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可能会比较的熟悉啊，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比较陌生，因为这个品种呢它没有我们北京鸭这么出名啊，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北京油鸡。那么其实北京油鸡啊，那么它在这个北京呀，它的这个历史呢是非常的悠久的。那么它是在清朝的这个中叶呢就已经这个培育成功啊，那么受到我们这个清朝的这个皇室人员的这个喜欢，所以当时啊它也叫这个宫廷贡鸡，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在这两个品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国外的品种，那么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省份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里头呢我们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绿壳蛋鸡呢，那么其实是它的一个起源啊，它的一个来源是我们外省的一个品种。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品种啊，它又在产蛋方面呢，它的这个风味虽然比较好啊，那么它比较有特色之外呢，那么它的这个量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产蛋率，就产每只鸡产蛋的数目，那么它相对于这些商业品种呢，它就会比较低一点。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呢，我们投入了相同的饲料，但是它的这个鸡蛋的这个产蛋数呢，它相对来说呢就会比较低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我们的这个生产成本比较高。那么所以呢，我们如果想比较好的利用到我们国内的这些比较好的地方遗传资源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中国的有一个鸡种叫做这个东乡绿壳蛋鸡，那么它是产绿壳的，那么产绿壳的鸡呢，它的这个品种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的。那么我们如果想利用它，想推广它，想把它用好，更好的去丰富我们的这个鸡蛋的这个种类啊，那么就需要呢对这个鸡的这个产蛋的这个数量进行提高。因为我们中国的地方鸡种呢，产蛋的这个风味它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对它和一些高产蛋鸡，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引进的一些蛋鸡，这个商业的一些蛋鸡的品种，那么它的这个风味呢是比它要好的啊，吃起来要稍微香一点，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呢也高一些，但是呢它的这个产蛋的数量呢，那么它是有限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做育种工作呢，那么就需要培育啊，就是一方面呢能够保持我们地方鸡蛋的这种特色啊，那比如果是放到这个绿壳蛋鸡里头来说呢，那我们就要保持它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蛋壳颜色啊，要保持它是绿壳的。那么第二个呢，就需要它的这个风味要比较好。那么在保持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个同时呢需要来选育它，来提高它的这个产蛋的数量。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培育出来一个风味比较好啊，又比较有地方特色，同时呢它的产蛋率又比较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产绿壳鸡蛋的这个成本呢就会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去推广它。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在做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产绿壳蛋鸡的一个培育啊。那么以前呢，我们都说绿壳蛋鸡呢是地方的一个鸡种，那么我们不会把高产和绿壳呢联系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培育把地方的这个优质特色结合起来，那么同时呢来提高它的这个产蛋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这个品种呢，那么它我们刚才主持人说这个是北京的一个品种或者是品系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品种呢是在我们北京 培育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品种，可以说是我们北京的一个经产的这样的一个品系， 也是金字号了。曲老师的这一番话，我给大家拎几个关键词哈。首先说到绿壳鸡蛋，它是这种地方蛋鸡产的一种绿壳的这个品种，它的特点呢就是风味比较好，但是以往来讲它这个产量相对较低，所以一开始说到了绿壳鸡蛋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啊，因为它风味好嘛，品质好，但是产量又低，所以自然而然它这个价格就会不那么低啊，不那么接地气儿。但是我们做育种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既保留这种地方好的风味，同时呢能够把它的这个短板，就是产量相对较低，变成能够实现高产，把高产和绿壳也能中间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科研创新和育种工作，而且也取得了成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过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今天节目嘉宾曲鲁江教授再跟大家说一说，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我们说从蛋鸡入手来获得我们想要的品质又好、数量又高的这个鸡蛋啊？这里边怎么做创新，还有包括我们如何在品种出来了以后、产品出来了以后进行推广。那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对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清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江山一老妈几度斑驳，痴儿侠女奈何情多，酒剑随马他乡一刻，白衣不见桃花如昨。 哎呦，嘛时候是金门地呢？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啊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跟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每天都看到的这个鸡蛋是有关系的。这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基本上每天每个人都要消耗的一个产品啊，一个食品。因为我们说随着大家对于健康啊，对于营养啊这方面的需求，我们知道鸡蛋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大脑发育而言呢，这个鸡蛋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大家呢都会习惯每天每个人吃一颗鸡蛋，甚至我身边还有比如说坐月子的这些产妇朋友，可能一天不止吃一个鸡蛋哈。总之我们希望哎，每天餐桌上这个鸡蛋它的这个口感能变得更好，然后同时大家花钱买鸡蛋的这个成本能够降低。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和绿壳蛋鸡新品系的培育和试验示范有关系。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北京市家禽创新团队育种功能研究室主任曲鲁江。再次欢迎曲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刚才节目上半段呢，曲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这个背景哈，尤其说到咱们国家的整个鸡蛋生产和消费结构大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基本上每人每天要吃一颗鸡蛋，那蛋鸡呢也基本上是每只蛋鸡一天能产一颗鸡蛋啊，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育种工作的创新，能够实现一些高品质的鸡蛋，蛋鸡产蛋的数量能会更高，尤其针对绿壳鸡蛋。本身呢，可能市场上大家觉得好像相对粉壳和褐壳的这个鸡蛋就比较少，那为什么呢？其实一开始也说到了，曲老师谈到可能它的这个价格相对要高一点，它本身的风味很好，而且它是一种地方特色的这个蛋鸡产的鸡蛋。那具体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特色，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地方特色给它稳固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创新，曲老师也帮我们讲讲细节。 那就绿壳而言呢，就是我们中国啊，就是100多个地方鸡种里头呢，那么我们有2到3个品种呢，它是能够产绿壳的。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个品种叫东乡绿壳蛋鸡啊。那么这个品种呢，那么在我们业内呢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种啊。那么但是虽然它叫绿壳蛋鸡啊，但是它的这个绿壳率啊，就是说它并不是所有的鸡都产绿壳，它的绿壳率呢大概不同的群体呢不太一样啊，大概是70%-80%啊，80-90%这样一个水平。 哦，还不是100%都产绿壳蛋。 对，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鸡种的一个品系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卢氏鸡啊。那么这个鸡呢，也有一部分鸡呢产绿壳蛋。那么这个绿壳的这个性状呀，它是一个由基因啊来决定的性状，那么它是一个单基因控制的。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啊，我们发现呢，绿壳蛋呢，是由一个基因来控制的。我们找到了它的一个突变啊，然后呢，我们通过对这个突变呢进行分析以后呢，那么就可以将这个突变呢去用于我们绿壳蛋的选育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选育的手段呢，我们可以将我们所关注的这个群体它的这个绿壳率呢选育到这个100%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用这样的一个标记啊，只要这个鸡携带有这样的一个突变，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鸡呢要产绿壳蛋。在选育的过程中啊，你比如说公鸡它是不下蛋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公鸡它到底是下绿壳的还是下粉壳蛋，那么我们通过基因呢就能够来鉴定出来这个公鸡它到底是下绿壳的还是可以是下粉壳的。那么这样我们用这个公鸡呢和对应的这个绿壳蛋的母鸡呢进行交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这个一个绿壳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就可以保证这个绿壳的这个性状呢在我们培育的过程中呢一直能够保留下来。那么另外呢，除了它这个外观啊，就是我们这个绿壳它这个特点呢比较明显之外呢，那么它的这个风味也比较好。 那么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消费者在这个挑鸡蛋的时候啊，说我想买一些土鸡蛋，我们这里头说的这个土鸡蛋呀，就是带有地方鸡血粪或者是由地方鸡呢来下的这种鸡蛋。那我们在选土鸡蛋的时候呢，可能呢如果是我们选粉壳蛋，那我们可能在选的时候呢并不是很清楚到底它是一个高产蛋鸡下的呢还是这个地方鸡下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地方鸡呢还是这个高产蛋鸡呢，那么它下的这个鸡蛋呢都有粉壳的，而我们的这个高产鸡呢没有下这个绿壳的。那么我们只要是绿壳鸡蛋呢，那么肯定呢我们这个鸡蛋呢是有地方鸡种的这个血粪的这样的一个鸡蛋，那么也可以叫做是土鸡蛋。那么土鸡蛋和我们说的这个高产鸡蛋相比而言呢，那么它在风味上呢，我们消费者普遍认可我们这个土鸡蛋的风味啊，就是吃起来呢要稍微好吃一点啊，风味要好一点。那么它当然价格也比较高啊。那么所以我们在选育的过程中啊，那么就需要保持它两个性状，一个呢就是它的风味。那么风味怎么去保持呢？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个地方鸡的这个血粪啊，那么也就是它的这个遗传的这个素材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高产鸡里头呢，它占有一定的比例。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保证它的这个绿壳的这样的一个性状。那么我们如果在保证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来进行选育，那么就可以选育出来我们消费者比较喜欢的啊这种这个鸡蛋。那么同时呢啊，通过这个提高它的这个产蛋率的这样的一个选育的这种手段，那么让我们的这个鸡蛋呢外观上具有土鸡蛋的特点，那么在风味上啊也比较好吃啊，在这个产量上也比较高，那么这样生产成本呢也能够降下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这种组合下呢，那么就可以生产出来呢我们消费者呢在价格上既能够接受，那么又可以呢在这个风味上在品质上呢能够满足我们消费者呢对这个风味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这个丰富我们这个北京市民的这个菜篮子呢，才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是，你看丰富菜篮子，大家说哈，以往我们吃这个蔬菜，一个是品种少，然后另外可能这个品质或者品相上大家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蔬菜哈都是这种有礼盒装的，比如说这种西红柿或者番茄啊，那个品种啊、个头啊、大小啊、颜色啊都会是层出不穷。那包括我们的西瓜也是啊，这种彩瓤的对吧，黄瓤的，还有包括礼盒装的，其实包括鸡蛋产业也是这样，大家不仅仅要吃蛋，而且还要吃品相更好、品质更高的这样的鸡蛋。您说到的这个绿壳鸡蛋，我也回想了一下哈，可能市面上也见到一些，比如说以这种非常精美包装的礼盒装啊，这种绿壳鸡蛋，大家会说，哎，我要吃这个土鸡蛋，觉得它营养好，或者是觉得啊，产鸡蛋的这个鸡它本身的这个条件好，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的这个蛋吃起来口感也好、风味也好、营养也好，但是价格高，可能要比一般市场上的普通鸡蛋高出去20%-30%，大概这样的一个成本。包括刚才曲老师说到的，如何利用基因的方式找到和稳固下来咱们地方的这个两个绿壳鸡蛋的这个蛋鸡品种，他们能够保证下来的蛋啊，是100%的绿壳，我们通过基因筛选的方式，然后呢还要判断一下，就是它这个风味和品质也要保证下来，同时产蛋率也要上去。那这个基因筛选现在咱们用的是什么手段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呀，在我们这个遗传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基因组学和这个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呀，那么让我们在蛋鸡的选育，其实也不仅仅是蛋鸡啊，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畜禽品种的这个选育的过程中啊，借助了一些现代的一些这个手段。所以我们一般啊，我们都是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系或者是新的品种啊，也有叫这个配套系啊。那么在我们培育的过程中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新的方法啊，先进的方法去提高我们的这个选育的这个效率。那么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兼顾一些传统的一些选育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我们会兼顾传统育种和分子育种的这种手段呢去进行这个选育。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分子育种这一块呀，我们手段呢还是挺多的啊，就是说刚才包括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芯片啊，我们说的这个基因组选择啊，芯片的这个通过芯片的检测呢去选择这个我们比较有这个遗传潜力的这种鸡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具体到某一个

如果我们想大规模的去推广它的话呢，需要进行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呢，它有一个这个审定啊，我们叫新品种的审定。那么审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推广。那么在我们审定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我们这个培育的这个高产绿壳蛋鸡的这个新品系啊，那么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培育的一个前期或者是中期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品种呢，因为动物的品种的这个培育啊，因为我们动物它有一定的繁殖周期啊，你像鸡，那么它一年呢可能产生一代，那么在下一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进行选育。那么对一些其他的一些畜禽的一些物种，比如说牛，它的这个选育周期呢可能就更长了，那么它的这个时间呢就相对来说呢跟有一些植物相比，有一些昆虫相比呢，它的这个繁育的这个周期呢就会长很多。那么所以它的这个培育的这个时间呢，培育的这个历程呢就相对来说呢要比较这个时间要长一些啊。这个我们在培育这个品种的时候呢，那么除了我们对绿壳这个性状进行选育之外呢，那么对它的这个产蛋率啊、产蛋数啊也进行了这个相应的一些选育啊。那么这个选育的过程呢，那么是历时了有11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培育成了两个绿壳蛋鸡的这个品系啊。那么这两个品系呢，我们一方面呢它能够产鸡蛋，那么其实这个鸡本身呢，那么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呢，他比较看重这个鸡的这个羽毛的颜色，所以我们在选育的过程中呢，那么对它的羽色也进行了选育。我们现在的品种呢是品系呢是两个品系，一个是黑毛的啊，一个是黑羽的，一个呢是芦花羽的这个羽色啊。那么我们对它的羽色、蛋壳颜色都进行了选育。那么同时呢，我们与这个高产的这个蛋鸡呢进行一个反复的这种杂交，对它的这个产蛋率呢进行了提高。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培育的这个两个这个新品系呢，那么它一方面保留了我们地方鸡种啊绿壳啊风味比较好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和这个高产的一些蛋鸡进行杂交的时候呢，利用了这个高产鸡的这个高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通过我们结合了这种传统选育和分子选育的方法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两个新品系。那么这个两个新品系呢，我们目前呢是已经与一些这个包括大一点的企业和这个养殖户呢进行了一个实验示范啊。那么实验示范的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么目前呢，我们这个高产的绿壳蛋鸡的这个产蛋率呢，目前呢是我们这个绿壳蛋鸡里头呢产蛋率最高的这个品种之一啊。那么它的这个认可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在下一步呢，可能就要想着把我们这个品种呢进一步的与其他的一些品种进行杂交配套。那配套以后呢，就像我们搞的有些水稻，你比如这个杂交水稻，那么它会使这个水稻的这个产量啊，它的这个风味呢都会提高啊。那么鸡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杂交的这种方式呢去提高，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这个鸡的在产蛋方面的这种优质的这种优质高产的这种性能。那么我们下一步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新培育出来的这两个新品系呢，与我们高产的这个蛋鸡啊，与我们其他的一些蛋鸡呢进行杂交配套，然后呢去做一些配合力的测定，然后呢利用这个杂种优势啊，让我们的这个鸡的这个品种呢，它的这个市场竞争力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生产性能更加的优良， 还有更多可以尝试和拓展的空间， 对 吧？对， 是这样的。 你看刚才曲老师说了，用了11年的时间，最终我们形成了两个新品系，一个是黑羽绿壳蛋鸡品系，还有一个是芦花绿壳蛋鸡新品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既把这个鸡本身的颜色我们做了选育，同时也能保证它产下来的蛋是绿壳鸡蛋。黑羽，我这脑海当中就想象的这个鸡油亮油亮的这个羽毛，黑色的，还有包括黑白相间的芦花鸡，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脑海当中浮现出的这种画面，包括它产的这种绿壳蛋。那么我们通过11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厚积薄发，形成了这样两个新品系。那么这个新品系我们在什么时候是开始在北京地区进行配套试验的？这个试验又进行了多长时间啊？ 那我们这个新品系啊，它是在这个11年的选育过程中啊，它是一个每年都在持续的选育和提高。那么在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啊，我们为了了解我们这个新的品系它的一个市场的认可度，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啊，都在对我们这个鸡的这个新品系呢进行试验示范啊。那我们最早呢是在 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些相应的一些农户啊，包括我们北京的一个企业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对应的一个示范。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个示范的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也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养殖户和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认可，那么才让我们呢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个工作呢，那么它的这个意义呢还是非常大的啊，也是让我们进一步啊持续的对这个品系进行选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市场上认可，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品系呢，那么它产蛋率和风味上呢，那么都有它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啊。 嗯，所以中间有一个环节你也说到了，养殖户他得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些试验，然后并且看到了实际的效果，能够给他带来经济效益，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市场上出现这样的一些新的鸡蛋的品种，绿壳鸡蛋的这个产品啊，然后丰富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菜篮子。所以这是我们整个育种工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刚才曲老师说了也不会停，下一步还会继续和一些高产的这种这个商业鸡，然后进行杂交，对吧？然后杂交之后，我们还会再去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这种特征，然后能够把它优势更好的去巩固和放大，然后尽量把这个木桶的短板尽量的给它去提升。这是我们育种工作始终不能停下脚步的，对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蛋鸡的品种啊，包括我这个高产的这个绿壳蛋鸡的品系的培育啊，那么它也是除了我们消费者，我们的这个养殖户他的一个认可和关注之外呢，那么在政府层面上啊，包括我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啊，包括我们北京市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行政和事业单位啊，包括我们农业农村部，那么他们对蛋鸡品种的培育啊，那么其实呢不仅仅是蛋鸡了啊，那么在整个我们种业这一块，那么它的这个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啊。那我想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推力的这个情况下呢，那么我相信我们不仅仅是这个绿壳蛋鸡，那我相信其他的一些种业的一些这个品种啊，那么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助力的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品种呢肯定会越来越好，那我们种业的这个发展呢也会越来越好。 嗯，你看提到了这个种业，我们就在今年在丰台园博园还举办了第29届中国种业这个博览会，里面呢就各种大家就是到我们餐桌上的蔬菜，对吧，水果，还有包括像这个畜禽啊等等，其实都展示了这些年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些新的技术成果。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曲老师也谈到了，其实针对鸡的不同功能我们有四大类，那包括肉鸡、蛋鸡等等，特别提到了北京油鸡啊这样的一个品牌，以我们北京地区来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那我们在之前种业大会上也是采访到了北京油鸡的相关专家啊，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耿爱莲，他给我们介绍了北京油鸡的历史和这些年保种创新工作成效。 北京油鸡是我们北京地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地方的鸡品种，然后它有非常显著的这个特征，外观特征，比如三毛五指，就是它的头上有毛，头上有冠，类似冠一样，然后颌下有须，就这个，然后脚身双翼，走起来很气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五指，因为一般的鸡是四指。除了外观特殊以外，它的肉蛋品质非常突出，蛋壳颜色是粉色，然后一般在50克左右，个头不大，虽然个头，但它的有个特点就是鸡蛋蛋黄的比例非常高，蛋黄呢富含卵磷脂，卵磷脂的含量也比普通的鸡蛋含量要高一些。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肉品质也非常好，一般我们常规的北京油鸡一般都用来炖汤，不加调料，就光放一点姜，放一点盐，就鸡汤就特别美味。肉嫩比较鲜美。这个鸡呢据说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从清朝的时候开始就培育。 那我们的品种保护开始于1972年，那么这样的一个品种我们后续做了哪些种业的保护以及科技创新呢？ 从1972年开始嘛，我们北京从那个北京郊区就把这个原种的收集回来。在72年之前呢，因为外国鸡种的进入，然后这个因为人家的快速的这个生产性能，咱们那鸡呢养的越来越少了。而且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北京城市化的这个变化， 北京由那个小城市然后发展到国际超大城市，然后城市内的这个养鸡的数量越来越小，就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这个专家呢就到郊区把这个鸡种收集回来，收集然后就提纯，把它那有些杂色杂毛的或者是长得就不符合它品种特征的就去掉，逐代的提纯复壮，然后这个鸡就越来越重种，外观改善以后提升它的这个品质。一个是做就这个品种的保种工作，我们有北京油鸡的保种厂，北京市呢已经把这个北京油鸡呢列入到国家农业示范园区，在平谷呢又拨了50多亩地，然后就建新的北京油鸡保种厂。保种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它这个基因的多样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选育，在这个保种的基础上我们选了一批另外一批鸡，就是根据它的特征，比如说我们要做不同的品系，就比如说这个长得快，另外一个长得慢，有的是快育有的是慢育，然后就是筛选进行不同品系的培育。到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原种4个品系，然后在这4个品系的基础上呢，这么多年利用这个分子育种和传统育种的这个技术相结合，选育这个配套系育种的一个方式嘛。然后选育这个配套系呢，它的肉蛋品质显著的提高，因为这个小鸡呢刚出生了以后你看不出它是公母，然后到40多天通过翻缸才能鉴别。我们通过我们的配套系选育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羽毛生长它的快羽或者慢羽来分别，还有它的肉蛋品质要显著的提升。一个是产蛋量，以前产蛋量可能在130到140枚一年，现在我们能达到180枚，整体的要比50年前的这个油鸡的品质要提升嘛。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耿爱莲老师针对北京油鸡这个地方鸡品种保育工作做的一个介绍。到这里今天科创中国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曲鲁江教授呢再跟我们谈一谈小小的鸡蛋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营养和风味上可提升的空间，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鸡蛋到底好不好。那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曲老师分享，谢谢曲老师做客节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跨越2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